第二集，流亡者。维伦注视着阿塔玛水晶，心头涌起绝望。萨格拉斯即将到来，世界上没有任何角落能够让他躲开这样的存在，他要怎样逃脱？他凝视着水晶，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一定是他的眼泪使得水晶看起来似乎在闪烁跳动。维伦眨了眨眼睛，不，不是眼泪的缘故，水晶的确正在发光。在他惊讶的注视下，水晶缓缓从底座上升起，飘向他的面前。触碰它，一个声音在他的脑海中轻柔地说道。维伦颤抖着，充满敬畏地伸出了他蓝色的强壮的手，期望像往常一样感受到静止的棱晶上传来的温暖。能量流过他的全身，使他倒吸了一口凉气。这能量几乎和幻象中充满他全身的黑暗能量一样强大，但是那股能量有多污秽黑暗，这股能量就有多纯净光明。维伦突然觉得自己体内充满了希望与力量。阿塔玛水晶周围的奇怪光场逐渐扩散，向上伸展，凝聚成形。维伦眨了眨眼睛，这光芒几乎要使他失明，但他不愿移开视线。光芒微微暗淡下来，一个维伦从未见过的生物漂浮在他面前。这个生物仿佛是由生命的光组成，它的中央是一团柔和的金色，外层则闪烁着可抚慰人心的紫色光芒。奇怪的金属般的符文环绕着中央，在色彩与光线中旋转飞舞，令人感到平静。这个生物继续在维伦的意识中说话，在维伦听来，这仿佛是光明自身的声音。 你并非孤立无援，艾瑞达人维伦，我们也预感到了这个世界和其他世界即将面临的灾难。我们致力于维护宇宙的平衡，而萨格拉斯的计划将撕裂一切，彻底的混沌与毁灭即将降临，而善良、真实、纯净与圣洁的一切将永劫不复。 这什么？那么 我们是纳鲁，你可以叫我克乌雷。 纳鲁克乌雷， 这就是一切的开端，我们无法阻止，因为你的朋友们有他们的自由意志，但是你用痛苦的心灵寻求帮助，试图拯救一切，因此我们会尽我们所能拯救你们中那些抗拒萨格拉斯的人。 我该怎么做？ 召集那些愿意聆听你的智慧的人，在一年中白昼最长的那一天，登上这片土地最高的山峰，带上阿塔玛水晶。我们在很久以前将它赐予了你们，这也是我们能够再次找到你们的原因。我们会来带走你们。 有那么一瞬间，一丝疑虑像暗影烈焰一般炙烤着维伦的内心。他从未听说过纳鲁这样由光组成的生物，但是现在这个存在，这个克乌雷要求他盗取他的族人们最神圣的圣物，他们甚至声称这件圣物最早就是由他们赐予艾瑞达人的。也许吉尔加丹和阿克蒙德说得对，也许维伦所看到的幻象只不过是他恐惧的具现。但即使当这些扭曲的念头在他脑海之中闪过之时，他也明白，这只不过是他最后一丝绝望的留恋。他希望一切都能回到从前那样，回到一切发生如此可怕的变化之前，回到萨格拉斯到来之前。他明白他该怎么做，他向这个灿烂舞动着的光明生物低下了头。 维伦召来的第一个盟友，也是他最信任的人，叫做塔尔加斯。塔尔加斯是维伦的一位老友，在过去曾经帮助过他，一切只能寄托在这位老朋友身上了。塔尔加斯能够不受监视的自由行动，而维伦不行。起初塔尔加斯心有疑虑，但当维伦连接两人的意识，向他展示自己曾经见证过的黑暗幻象之后，塔尔加斯很快便同意了。维伦没有提及纳鲁和他们答应提供的帮助，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纳鲁们会怎样帮助他们。他只能向塔尔加斯保证，只要塔尔加斯相信他，就有办法逃离这种命运。一年之中白昼最长的一天日益临近，在阿克蒙德与吉尔加丹为萨格拉斯着迷时，维伦小心翼翼地向那些他所信任的人送出思维之处。这些人被塔尔加斯召集起来，而维伦则专注于在阿克蒙德和吉尔加丹周围编制精妙的魔法网络，使他们注意不到这场几乎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的骚动。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以快得惊人的速度编成了，但对他们来说又慢得令人难以忍受。当最后一天到来时，选择追随维伦的艾瑞达们聚集在他们古老世界的最高的山峰之巅。他们的人数少得令人揪心，只有几百人。这是维伦仅有的能信任的人了，他不敢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联系那些可能出卖他的人。片刻之前，维伦将阿塔玛水晶从安放之地取了出来。他最近用几天时间将一颗普通水晶精雕细刻成阿塔玛水晶的形状，又在它上面施放了一个法术，使之闪闪发光，把它放在了原来的位置，以防有人因为发现水晶丢失而拉响警报。真正的阿塔玛水晶被他握在手里，紧贴在心口。他看着人群登上山峰，他们强壮的腿部和稳健的蹄子寻找着容易落脚的地方。许多人已经抵达了山顶，满含期许地望着他。他们没有问出口，但是眼中流露出疑问，心怀疑虑。他们应当如何逃走？到底应当如何逃走呢？维伦也问自己。他感到一丝绝望，但随即他回想起那个曾与他心灵相通的光明生物，他们一定会来的，他如此确信。但与此同时，流逝的每一刻都意味着他们被发现的概率多了一分，而还有许多人尚未抵达，甚至包括塔尔加斯。另一位深受维伦信任的老朋友瑞斯塔兰微笑着安慰他，其他人应该很快就到。维伦点了点头，瑞斯塔兰很可能是对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吉尔加丹和阿克蒙德察觉到了他这个大胆的计划，他们都太过沉迷于期待他们即将获得的力量了。但是曾使他警觉令他提防萨格拉斯的直觉再次涌现，有什么不对劲？他意识到自己正在来回踱步。他们来了。塔尔加斯和其他几个人刚刚爬上一座山丘，朝他微笑着挥手。维伦欣慰地呼了口气，正要下山迎接他们，手中握着的水晶突然将一股强大的能量灌入他体内。他蓝色的手指紧紧握住宝石，而他的意识接受到了水晶的警告，警告他有一股污秽的气息涌来。维伦双膝一弯，跪倒在地。萨格拉斯早就动手了，他早已开始着手创造他那丑恶的军团。他掌控了那些听从了吉尔加丹和阿克蒙德的艾瑞达们，将他们扭曲为维伦在幻象中见到的那些曼阿瑞。有数千名形态和能力各异的曼阿瑞就躲在维伦的视线和感知范围之外，通过某种方式伪装了起来。如果他没有握着阿塔玛水晶，他根本无法发现他们，直到一切都已经为时太晚。也许现在已经太迟了。他震惊地瞪着塔尔加斯，突然意识到这腐败的气息不但来自于那些在他的视线之外潜伏着的军团怪物， 还来自于他的老朋友塔尔加斯本人。绝望与悲痛之下，他从灵魂深处发出祷告： 可无雷，救救我们。 曼阿瑞们发现自己已经暴露，开始向山顶攀登，他们步步逼近，就像饥肠辘辘的捕食者，时刻准备进行杀戮。魏伦知道这些扭曲的艾瑞达将对他和他的追随者们所做的事情，是比被杀死更让人恐惧的事情。他已经无能为力，只能紧紧握住阿塔玛水晶，将它伸向天空。突然，天空仿佛从中间裂开了，一道纯净的白色光束出现，在维伦震惊的注视中，光束直接照射在棱镜般的水晶上，白色的光芒分解成了七束色彩各异的光。维伦握着的水晶突然裂开，水晶碎片的锋利边缘划伤了他的指尖，令他感到一阵疼痛。他深吸一口气，本能使他松开了碎裂的水晶。他惊喜地看着这些碎片漂浮在空中，逐渐变为一个个完美的球形。那束完美的纯白光束分解成的七个不同的颜色，并且附着在了球形物体上。七颗水晶，红、橙、黄、绿、蓝、靛、紫，飞向空中，然后加速移动，在这群逃难者的周围形成了一道光环。恰在此时，塔尔加斯向他们冲来，他撞在七彩光环上，向后摔倒在地，仿佛撞上了一堵石墙。维伦环视四周，看着那些堕落的曼阿瑞，他们咆哮着，流着口水，用爪子抓挠这堵完全由光组成的保护着维伦和他人民的墙。一阵低沉的轰鸣突然出现在维伦的意识中，与其说他听到了，不如说是他感觉到了。他抬头望去，他看到了比七块光之宝石的奇迹更令他惊讶的景象。起初那只是一颗坠落的星辰，星光如此明亮，令他几乎无法直视。当距离拉近，他发现它并不像夜空中的星星那样闪烁不定，而是一个结构结实的物体。它的中央像宝珠一样光滑圆润，周围装饰着凸起的三角形水晶，一道精神之处连接到了维伦的意识中。 我来了，正如我向你承诺的，准备好抛下这个世界吧，先知维伦。 维伦向上伸出双臂，如同一个孩子祈求父母慈爱的怀抱。他头上的圆球跳动了一下，维伦感到他正在缓缓升入空中，向上飞去。身边的追随者们也像他一样飞向那艘飞船，这艘飞船还带有一种令他无法理解的脉动着的生命气息。在平静的喜悦之中，维伦听见曼阿瑞们因为猎物逃脱而发出的尖叫、怒吼和咆哮。飞船的底部敞开了，几秒之后，维伦发现自己站在了坚实的地板上，同时看着自己的人民飞向避难所。当最后一名艾瑞达抵达后，维伦等着舱门关闭，好让这艘船能够踏上旅程。 那些水晶曾为一体，现为七颗，找回它们，因为你会需要它们。 维伦靠在舱门边上，伸出双手，七颗宝石以惊人的速度朝他冲来，重重地撞入他的掌中，令他猛地吸了一口气。他不顾宝石散发出的灼热，将它们聚拢在一起，向后躲去。舱门立刻消失了，仿佛从未存在过。维伦紧紧握着七块阿塔玛水晶，他的思绪飘得很远很远，甚至令他觉得自己已经触及了疯狂的边缘。他感到自己处于希望与绝望之间，这一瞬间仿佛永恒。他们成功了吗？他们逃出来了吗？处于军团首领的位置，基尔加丹拥有绝佳的视野，他能够一览无余地看到那座山峰被他的仆从所吞没。在那辉煌的一刻， 他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这滋味如同萨格拉斯深植在他心中的饥渴一样甜美。塔尔加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维伦只不过是运气好，在他们发起进攻的时候恰好拿着那块水晶，否则他的尸体早已被撕成散落一地的血肉模糊的碎片了。而维伦确实拿着那块水晶，他也确实得到了警告，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某种奇怪的光突然出现保护着那个叛徒，还有什么东西接走了他们。就在基尔加丹的眼皮底下，那艘奇怪的飞船闪烁着消失了。那些曼阿瑞数秒之前他们还曾满心欢悦，现在则充满了惊愕与失望。基尔加丹碰触他们所有人的意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那个把维伦从基尔加丹手心里抢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恐惧使得基尔加丹浑身颤抖，他的主子可不会满意于这样的发展。 他逃走了，该死的混蛋，维伦竟然逃走了， 现在怎么办？ 找到他们，消灭他们，哪怕这要花上1000年。